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青 年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迪酒吧里。哎，我问你们，你们吃没吃过一种叫做人参果的东西呢？ 是谁推倒我人参果树？ 这袁大爷，人参果好像是那么一种圆圆的不太好吃的那么一种玩意儿。 不好吃？不好吃当时你吃那么快，还要人尝尝有籽没籽，有核没核， 还让师兄再去弄一个。 我说动画片，我说真正的有那么一种东西叫人参果，还挺硬的，水分倒是挺大，然后这个 面 也不面，就是 不甜。 对，不甜， 叶子 味儿很怪。 哎，这个人参果是长得像个娃娃那个吗？ 长像娃娃吗？ 果长得对像娃娃那个，就是那个电视剧里演是那样，但真正卖的时候好像不是那样。 不，我知道啊。 就是说真正现实中的人参果， 问题现在现实中我看也有卖这个跟那娃娃长一样，那个、不是人参果， 那 是葫芦。 对，那个拿模子弄出来的。 不是吧？当水果卖能吃的呀？ 拿模子给它框，让它长成那形状，有可能。 哦，真狠毒。 那也有一种就叫人参果的呢，可能 是有。 哎，你当时为什么吃人果啊？ 觉得这是新鲜，拿一东西让你尝尝。 拿一东西让你尝尝，你尝。 嗯，您这人知道底细吗？ 这个人呐，他都是熟人，不像你 熟了的人。 过来老头不认识，让你尝尝你就尝。 嗯， 尝完光你躺那了吧？ 那我问你们，如果要是一个东西你真的没吃过，然后这东西就放你跟前没人看。 嗯， 这东西呢还散发着一种诱人的香气， 不敢吃。 哎，这个样子又长得非常之让你好奇， 不敢吃。 你有没有会动那么一点点的心念说，这东西好吃吗？ 哎，那肯定会想一想，走走脑子是正常的。 嗯， 完全要看周围几岁当时。 哦， 如果是在4岁以下， 就是说还意识没怎么形成的时候， 对对对，准给弄了， 准给。 哎，你这个词汇用得很好，动词弄了，就是吃不了也给它毁了。嘿，我明白这意思。那肯定得弄。 4岁可能不会吃它，对，拿着玩一玩什么的。 对，咕噜 棒。要是说吃，应该是在7、8岁左右，8、9岁左右。 7、8岁狗都嫌嘛。 那个时候呢，他觉着已经可以分辨这个东西能不能吃了。 嗯， 哎， 意识开始形成了。 4岁的话，你真是。 因人而异，有的是4岁吧，他什么都拿嘴试。王大雷可能跟你反着，可能4岁的时候倍儿老实，得坐那儿看这吃的， 拿绳捆着呢，那是， 光吧唧嘴， 说明我的这个自我防卫机制多强啊！ 嗯， 家里从小就教，外面那个给东西可不能吃啊，到吃了放老鼠药。 谁这么教孩子？ 那没人动的东西放那儿，人都不吃，你可不能吃啊，有老鼠药。 我们家是卖耗子药的，是吧？ 不是。放那一吃的没人吃，你千万别吃啊，肯定不好吃。 哎，这我信。 嗯， 怎么老有耗子药呢？ 家里爱惜你啊，怕你小小年纪4、5岁被人拐了呀，拿一棒棒糖 给弄走了，弄农村去了怎么办呀？你小时候长得又那么胖，哪农村不要啊？ 当化肥似的。 主要还是怕你被拐走了，喜欢你嘛，都四岁还行，到二十几岁不行了。 对，好的要吓唬不住我，我不信了。 就我说这什么事儿，就是我网购了一箱人参果。 嗯。 大概。 那你为什么让我吃耗子呀？ 我就给你们分析啊，十个到十六个哈。 嗯。 真的不是你们吃的。 你直接问小花，真的不是我们吃的。 周围是你吗？ 嗯。 你看是他，他不好意思说话了。 不是我。 他还得想。 那你想什么呀呢？ 想想是不是我呀？像你说人参果啊，人参果不是我。 哎，那什么是你啊？你招一眼。 牛油果是他。 那是不是你啊，王大脸？ 我不吃，我觉得上次吃过一回，它不好吃。不跟你说吧，有人让我尝过一个，它不好吃。 是让你尝的吗？ 让我尝的，这不好吃。 因为不好吃，所以没吃。 绝不会再吃第二个。 我那箱子一个大口子，就剩俩了。 你听我说，那就是漏了。哎，搬运工人弄漏了。 当然我爷爷签收的，他没注意。 那是老头偷吃的，老头觉得吃完这能长寿。 老头也太懒了，那么大一箱子，那么轻， 牙都没有了， 榨汁来着，人参果榨汁喝了。 是谁榨了我人参果树？你应该说偷了，我应该说没偷。 那甭管怎么说，你们俩准定没拿，对吗？ 没拿，真没拿。 那就是那快递员了。 准定没拿。 那你直接找他就完了，我干嘛这跟我这较劲？ 其实我是80%怀疑快递员偷的。 哦，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那个食品袋我给拆开了，那箱子破了，袋子不能是自己弄破的吧？总得有人拆撕破才行吧？ 有道理， 有道理。 你要这么分析，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们问问呢？ 这卖家发货绝对没问题，我问了。收货这儿我爷爷没看清楚。 那还有可能是你爷爷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爷爷他签收嘛，他没看清楚他就签收了，要不然那个签收不了的。 哦，当着你爷爷面，反正你爷爷看不清楚。我特想知道这一盒里有多少个？ 17个， 十七个剩了俩， 十七个剩俩， 就丢了15个。 对啊， 不好吃的一人都吃15个，好饭量啊！ 我告诉你，不一定他知道不好吃啊。 就是弄了一个箱子就发了，发货了又。 哎， 他 15个小包装要给卖了。 嗯， 那你赶紧报案呐！ 这怎么报呀？这 你 哦，找那个、 打110，跟他说有人偷我人参果。 对对，找那个快递公司去。 哎。 太有主意了 啊， 王大雷！ 不是，这叫生活经验，小花。 一报警，那边电话是谁推倒你人参果树？ 怎么倒你老头啊？我报了，报了。 你报吧。 你没想什么要报的，一块报了。 没听说，我这没有扎堆的。 一天后，告诉你们好消息啊！ 什么事？ 真相大白。 嗯， 怎么样？ 我这人参果啊，快递员吃的。 我说不是我吧？ 我说不是我吧？ 与此同时，快递员还招了。 什么叫与此同时，小花？ 我说与此同时，其他的快递员也招了。 还有别人 问的，这水果少了这事儿谁干的 啊？ 偷咱们这个人参果这个站出来说，他确实拿了15个人参果。 哎呦，你看， 与此同时呢，有一个说偷梨了，有一个说拿了橘子，有一个说摘葡萄了。 哥几个， 这人怎么专偷水果啊？ 哥几个开一水果摊儿， 这等于水果团伙。这些就是水果大盗吧？一个半个的也不放过呀、啊！ 你看。快递公司管理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快递员说不敢偷拿客户包裹里的零食，但是呢，入行很多年那些什么都懂的老快递员还是有可能干的。老快递员选中的多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有破损的包裹，说有一次看到包裹破的口子太大了。 能看到包裹里是什么吗？ 苹果。苹果吃完了以后呢，拿出来吃那么2-3个，然后再拿胶带在这个破损地方缠一缠，封好了，这样客户也看不出来。 多心都吃怎么给人送去？ 除非它里边是一个一个单包装那种，你要是散着那种一袋啊或者怎么着的，少一两个苹果是根本看不出来， 发现不了。 嗯， 也有些老快递员说了，这些新快递员日航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培训，他们会说途中掉下来的一两个很正常，我们主动拿是不太可能的。再说了，物流每个环节都有监控，没人敢伸手啊。 但是我觉着啊，快递车不锁是个问题。比如说我从家楼里边出来以后，看快递小哥刚上去送货去了，车根本就没锁。 我明白了，我说有14个破案，还差一个。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 遇到导航，叫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来接酒吧里。今天刘师傅生气了。 刘师傅生气？刘师傅生气是拉活的时候怎么了？ 刘师傅说今天早上出车上来一感冒的。 嗨，这是职业素质问题、啊。 在后边咳嗽喷嚏流眼泪，咳嗽喷嚏流眼泪。 那这是病重了，这赶紧送到医院。 然后刘师傅呢，经过路口的时候啊，灯变得快，一个刹车，那个人正在咳嗽喷嚏流眼泪，一刹车呢没坐稳，头撞在了刘师傅车的后座上，哦，应该是背靠上。 哦，就那个前排座椅的后边。 对。 哎呦，完了，这后靠得脏死，鼻涕咳嗽流眼泪。 哎。刘师傅就特别生气了， 那也不能怪， 也不好意思说人家，对吧？ 对， 人家不是成心的，只是他自己呢又有点小洁癖， 那找地方擦擦不就完了吗？ 刘师傅坐在椅子上顾悠了几下，没说什么、 哦、 把这位乘客送下去了以后呢， 赶紧擦擦吧。 刘师傅整个扒下来要洗。 嚯，不是刘师傅太爱干净，这个干不了这种行业， 换了一套给套上了。 那换什么？ 这心情舒畅了不少。你闻 这个 挺香，挺香。 刘师傅随身还老带着各式各样的座套，老换是吧？ 不，他们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有要求的， 带多少座套啊？ 他肯定得有备着的。 但 一天， 我跟你说，真的，有的师傅是真不太讲究 啊。是 那个上车你就能闻着这个一股的这个怎么说呢、 那是公司没罚他， 常年不洗澡啊等等的这个味儿啊。 那这司机师傅的呢，还是前一个客人留下的？ 这不好说，但有时候你上车就能闻到味儿。然后刘师傅挺美，哎，都换了的。 这有什么可美的呢？不是， 别的车你们那有味儿吧，我这车香香的。 刘师傅刚干这工作没几年吧？这 香的嘞， 这心里太不淡定了，这也还嚷嚷香的嘞，这卖东西、卖吃的、卖早点的是。 哎，前面有一姑娘，挺漂亮，挺精致啊。他叫车呢，拉他。 我来着，师傅啊。 那这刘师傅他有人叫车，那谁都得拉。 走吗？ 走。 哎，你坐后边吧， 我坐后边， 拿着个包。 哎，我后面。 嗯， 刘师傅从后视镜一看，这姑娘，哎，干干净净，挺漂亮。 嗯， 心里高兴。 脸化的， 不是，这是要拉干干净净的，他才高兴是吧？ 高兴，高兴，香的嘞。这姑娘喷香水吗？ 这个刘师傅老家是哪儿的？ 这个时候呢，前面一个红灯，变灯很快，刘师傅呢急刹车喽。急刹车以后呢，那姑娘本来在后边睁着咧嘴看什么微信，反正不知道啊，看什么外婆。 这姑娘没事自己咧嘴乐呀、啊， 这 病也不轻。 这姑娘长得其实挺好看的，就是嘴大。 你怎么知道的？ 刘师傅说的。 我知道刘师傅为什么没看清楚红灯了，净看后边姑娘了。 哎，这一刹车，这姑娘没防备啊，这个后腰一软，啪！ 后腰一软， 脸贴在了刘师傅车的后座上。 哎呦，好在这回没有鼻涕咳嗽流眼泪。 嗯。 把这脸从后座撤出来以后， 什么叫撤？都箱里头了。 这叫急刹车。 哎呦，这不叫急刹车，这能站住真不易啊！ 靠背是泥做的吧？ 这眉毛也不浓了，睫毛也不长了， 这是 人了。 这是谁穿越过来了？ 哎，前面这我都谢小花，这嘴不大了，这太难了，把假嘴都撞下来了。 靠背那儿啊，就活生生印上一张脸。 哎呦，这是传统那个小说里说的那个人皮面具给抓下来了吧？ 画皮是吧？ 啊！ 刘师傅给吓一跳，哎呦！ 一看妖精了。 哎，刘师傅，你的心理活动你再说说。 哇，这是怎么？哇，太好神奇、啊、这个！ 哎呦，刘师傅说出整话来了。 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 哪什么你哪？ 我怎么了？ 撞的嘴小也说不出话来。 我这个后背上面这个。 你哪的？ 俩人说什么呢？ 你 我一直没听明白 啊！你 俺家撞 啊！ 俺家撞， 你给撞的， 俩人聊不到一块儿去了。 我的定妆液，我的睫毛膏， 怎么 的散眉粉， 都洒了。 我的大口红 都洒。 你知道这只是哪个吗？这只就是那只神奇的，好几百好几百才能买的那只大口红。 好几百？ 我还得见他呢。 你先把我这，你先我这怎么办呀？我这个你给我弄这么脏，这也洗不了了。这个 那我这怎么办？你给我弄那么平？ 那你 是说脸的吧？ 这事儿还真是一实事儿啊！这女生呢遭遇了一个小车祸啊，发布一照片，轿车前排座椅的背靠留下了一张人脸，这鼻子、颧骨、嘴唇全都清晰可见。所以大家都纷纷问候说：“哎，说好的定妆液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啊！”女孩说了：“我这妆算是这场车祸里啊最大的损失了。”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大街酒吧里，小的时候老爸骑车都送过你们吧？ 那可不嘛， 送你们上学， 小时候也没有 幼儿园， 也没汽车。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们的父亲比你说的好，不但送我们还接我们。 我是你那专座，你爸在后边那木板上弄点棉花垛给你。 在后边木板，我蹬的什么车？三轮啊！ 啊，不是吗？ 木板上弄点棉花垛，都去点草，拉大车经常大。 拉的是牲口吧？自行车有的尖呢，给那车边上挂一斗，自行车也能挂一斗。 挂斗啊，这我就没见过。 没见过吧？ 我一般都看他们搭座的是在前面横梁搭、 啊、 或者在后边那个车座那儿搭 座、啊啊、加 个座。 对，那我见过。对， 小椅子上面还有这个小皮垫，没有装皮沙发的哈， 中央按摩椅子后 那年头装皮沙发还得是三轮。不过加挂斗我觉得很多是摩托呀。 我们家那个加了一个挂斗，边上还带一轱辘，成了一三轮车。 那你是坐在挂斗里是吗？ 对啊， 多新鲜，加一挂斗他坐斗外头。 所以说当年的那个自行车还是挺实用的， 前有车筐。 那你、你这好丢不了你啊，你在挎兜里。 是啊，不像现在坐后边，坐后边你还真是不知道后边怎么着、 但是你妈如果使劲蹬的时候往前着急骑，跟人赛车的时候未见得注意得到。 因为赛车有的时候你知道，你看我环法看见不吧、就是都有的时候你妈得站起来骑了。 那必须站起来骑，要 不 快不 能站错。 那得 那车左右晃，左边一下右边一下，那你借助这个力、你知道吧，这个是个动力学原理，你不 上坡。 你妈戴着那防风的墨镜，左下 还戴一钢盔的帽子呢。 这个时候那斗掉了，你妈确实没注意，就全副精力都在前面那个 对 二路汽车那儿。 蹬自行车追汽车呀、 不是那个斗啊，其实好像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啊。 啊，一个 人家都带电视彩电， 你带个斗回来 啊，一个折叠的，然后边上带一轱辘。 哦，还折叠的， 而且就是做工还是挺好的。 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坐斗里的干嘛吗？ 我不记得，那我坐斗里，我是因为那会儿冬天冷。 那我觉得冬天冷更应该坐后座上，因为有人身体挡风，一般都是一搂腰，把脸往身体后边一埋。 那个斗你可以盖上 了、你坐斗里把斗再盖上。 不是，你还可以盖被子，主要是。对、 在前在后都是大多数。 对。 在前呢，梁上加一座，要么忒硌了。 不是， 我们小时候也不带座。 不光是硌的，哎，对，有的是直接就坐大梁上， 就 不见得非得。 是可以。 我记得我出事那次啊。 哟，你出个事儿。 就是脚啊卷骨头里了、 那是后座的事儿。 没有，就在前骨头。 前座一般是夹手，是手塞那个 闸缝 闸缝里。 我是在大梁上面不老实啊，来回转个，然后 从底下掏过去的， 使了个那个邓里藏身。 嗯，我跟我爸就翻出去了。好家伙。 那我觉得主要是你爸翻出去了。 没有，我还当时我怎么扔出去的我真是不想不起来，因为脚已经掀了嘛，那个皮肉。 哎呦 啊，你那你哎呦天哪。 对， 当时现场是不是一片哀嚎？ 我当时 砸了多少人呢？怎么一片哀嚎？ 没有啊，当时已经木了。 哎呦， 我爸呢赶紧就把背心一撕包扎一下，带着我就上那个 急救了， 还坐前面了。 自行车还要完好。 自行车还完好，还坐前面了。然后 我说你们这自行车真不错了。你说吧，是永久的飞鸽还是凤凰？ 永久的呀。永久没毛病啊。 王大磊，你说说你那次吧。 我坐后挺好的，我一般都是一搂脸往里边一埋。走， 你那脚也不老实啊，吓坏了。 他那个后边那个后轮上边上有两边稍微突出点的，可以踩在那儿。 你坐大梁上，你爸碰上一个女同事跟人打招呼， 没看前面路，前面有一铁丝网，然后你爸加你加上大梁，你们仨。 大梁是个人啊，我坐大梁身上，我爸一人骑着带俩，一个叫大梁的，一个叫我，是吧？ 一头你们仨插在了这个铁丝网上，有八字的，有一字的。 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 都勾在网上了， 先往下摘呀， 把女同事给落的。 没想到女同事前面搁了一个网，自陀罗网。 女同事可逮着你们仨了， 这是蜘蛛精吧？ 这我亲眼所见，我跟你说， 那你同事骑车带就是你是吧？ 这问起来，这三家就我们家，我爸带我又安全，我爸还帅，我又机灵又利索， 对对， 漂亮， 对对对，我记得特清楚。这个小花一般都因为男同志带这个孩子都把孩子搁后座上，那回是小花的那个坐在后座上，他把那个身体也高腿也长，骑着车叭一迈腿，啊，小花一躲那腿，当一下。后边就掉下去了，他爸也不知道，站起来追那前面的公交车，左边晃右边晃。你看见过那个环法自行车没有？小花在后边喊：“哎哎！”他爸回头：“嗨！”砰！一前面撞铁丝网上了。 要不说你这脑子不好了，都记串了。 刚才俩故事我全没忘。 你爸呢？你爸带着你，你在后座上。你爸回家了，发现：“哎，我那12岁的王大伟呢？”后来你爸就想：“坏。”肯定是我又学环法来的，左晃右晃，我还站起来骑，我追那二路公交车，把我王大雷给晃下去了，怎么办？孩子也没了，现在孩子他妈跟我这又哭又闹。 接着一会儿看我跟小花手挽着手，带着他爸跟自行车回来了， 我就给报警了。民警一追查，原来我把我们王大雷啊忘在卤菜店了， 跟咸菜哥搁一块儿。 其实啊，不是给孩子颠下去的，是走的时候我忘了叫我们王大雷了。没想到我就这么丢都没把这孩子丢了， 故意的。 我都这么扔都没把这孩子扔了。 你就是太懒。哎，这回可没懒，你看这脖子这汗啊，里边全塌了，知道我到哪儿了，我走到哪儿了，我都看见菜园子了。 瞧瞧 那怎么他又回来了？废话，要没他领着我还回得来吗？我 呀， 有一天小柱跟小花去吃涮火锅去，到那一看，清汤的锅底38，麻辣的88。哎呦，俩人商量半天，决定点一个清汤锅。可吃了一会儿，小花跟小柱都觉得嘴麻麻的。小柱说：“赶紧吃啊，我估计可能上错了，今天算咱占着便宜了。”后来麻的这个小柱直接晕过去了，半天才缓上来。小花一看这麻的实在受不了了，把服务员叫过来了，问服务员：“服务员，我跟你说，你可能上错锅子了，我们要清汤，这麻辣的太麻了，吃不了。”服务员一看，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二位，那这我给你们换个锅吧，啊，那这锅漏电。 老赵那天跟大磊还有小柱，介绍自己的情感经验，说别着急结婚，这个姑娘这个事儿呢，你们这个没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啊，但有的时候也嗨，怎么说呢？你看我大学毕业那会儿，一个我暗恋2年多的姑娘来找我借钱还那个学费贷款，那我说我必须得借呀，这姑娘我暗恋她2年了，我表现的时候到了呀，然后我就忽悠我父母拿了8000多块钱借给她，现在4年过去了，不但那8000块钱她没还给我，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还都要交给她。有一次呢，几个哥们喝酒，其中啊有一个人的老婆怀孕了，王大磊他们起哄就说：“哎呀，以后叫他孩儿爹，孩儿爹。”过一会儿，人尿柱脱口而出来了一句：“爹，我敬你。” 那天啊，小花坐公交，哎呦，来了一电话骚扰，好像是一个没见过面的网友追求小花，小花没办法了，各种拒绝，但对方啊不依不饶，死缠烂打，最后小花没辙了，对着电话大声喊：“大哥！”你放过我吧，你也没见过我，我跟你说啊，我没身高没长相没身材没学历没能力没文化没嫩涵，你说你图我什么呀？说完帮机把电话挂了，瞬时间这车上哇炸了，大家伙都以为这会儿就完了，说到这儿都齐刷刷看小花，就看这会儿旁边一带小孩的女同志对孩子说：“哎，闺女听见没有？”一指小花，今后就像这个姐姐一样诚实。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

搞艺术的人嘛，他特别敏感。 嗯， 他在那说，哎，他终于还是找别人了。在一个黄昏，我一个人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就要站起来了。 回到家里，关掉灯，躲在被子里，再也忍不住，偷偷的笑出声来。 前任得长成什么样？ 对，表面上啊是祝福的，内心就是早晚得分开。 那你前任，你也是爱过的人，为什么对人家这么狠呢？ 嗯， 讲真，快点。 讲真，实际上是看不上那男的，你知道吗？ 哦，还是有点遗憾的。 对，就早晚得分开，就是这男的早晚也得把你甩了，或者说这男的狗屎不上墙什么的。 还是我好。 嗯， 当然也有处理方式比较的平和的，已经变成了过眼云烟，何必庸人自扰。相忘于江湖是最好的选择。怎么今天跟你们聊得这么伤感呢？平时咱们不是都互相挖对方的 墙角？ 对，关键是今天你没有前任，我怎么挖？ 他的前任不往心里去。 嗯， 有前任怎么没有前任啊？ 有前任，有前任，有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有。 这个前任伤人呐，多说无益啊。 怎么个伤人法啊？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但这不是我的故事啊，这是咱们胡同。 好，就这么说。就这么说，说吧。 这真不是我的。 别解释，就这么往下说。 因为我真没钱。 快往下说。 这样。 我等着时间呢，快说。 好，就是为了还前女友的债务，这个扬州一个男子偷现女友的20000块钱。 不是人。 你看，这怎么是我的事？我根本就没有20000块钱啊。 我以为他说没男友呢。哎，小花，你这么说我信了。他确实把20000块钱，2000都拿不出来。 这个就是偷现任女友的钱， 嗯， 还前任女友的债。 嗯， 这说明什么？情比金坚。 不，我觉得这 旧情难忘。 这说明的就是这个人家有信誉。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俩 这有信誉实在谈不上。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跟前女友说了欠债还钱，我就一定还你。 对啊， 甭管咱俩的感情还在不在。 咱俩没有感情了，但是有 债 务啊， 还得还。亲兄弟还明算账。 哎，大雷，我管你借了50000块钱，咱俩以后不来往了，还还吗？ 还， 这你看 有法律管着呢， 你就是。 还好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我跟你说。 你瞧瞧这个兴奋劲儿，有法律高兴了吧？ 法治国家，大家伙都高兴。 不是我跟你说， 依法治国，你别来一套。 男女朋友的这个感情上的事儿，谁给谁多花点，谁少拿点，这个特别难以界定。 对，但是欠债，这法律是帮忙的。 你 欠一分钱都不行， 你主动给人买个大钻石，让人戴脖子上。那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这东西戴的位置不对。大钻石戴脖子上， 镶框你戴脖子上吗？ 大钻石镶框你戴脖子上。 对啊，说这是你主动愿意给我的，怎么要我还？你就愿意献媚、 哦？我怎么那么欠？ 你跪求，这钱就难以分清。但是这男的呢，确实借了前女友亲戚的钱。 那这能分清？ 可是我觉得他还钱的这个方式有点太不像话了。 他这还钱，他是偷的现女友的钱还的，是吧？ 嗯、 这个他应该跟现女友去商量一下。 那肯定不借。 不，你可以跟现女友商量一下呢，别全告诉他。 那怎么说呢？ 哎，周飞这样，我特想知道，知道？ 嗯、 这当然我这人也老实，也不会。 哎， 周飞这人比较聪明。 我教教你。 对，你教教我这事要怎么办？万一最后我用得上呢？ 我要是想借钱还前女友钱， 嗯、 你怎么说？ 那我肯定不能跟他说还前女友钱呀、 啊。你就说怎么说吧， 我就说，哎，最近生意啊，或者怎么着的，我欠人点钱，或者即便就是 欠谁的， 欠朋友啊， 哪朋友？ 男的女的？ 殷小柱。 说不上来了， 殷小柱， 他有钱吗？ 要这么多钱干嘛呀？ 你要这么想，就是。你要是想编这瞎话的话 啊， 你就得提前做准备。 那你先做准备， 你得管谁借钱，借钱干嘛？ 周飞，唐比方是你，你借谁管谁借钱，借钱干嘛？ 啊，我就管丁小柱借钱，我去还了我的赌债。 嚯， 我还我的赌债，我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啊，你觉得就是你赌这事儿都不会被现女友嫌弃？ 对，我以后不赌了，我以后不借钱了， 我改了就行了。 哎，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说出来的。 哦、你现女友那么没底线呢？ 嗨，那当然，如果要是像小花这样的，我就无所谓了。 什么叫你无所谓了？ 我就不编了。 哦，直接说拿钱， 直接分。 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赌债这个事儿啊，就是比较恶劣的。如果说做股票也好，或者做生意赔钱了，我跟你现女友借钱还人钱，不行吗？ 可以。我那螃蟹今天养了一池子，他们都个楼。你说 让隔壁老王下了毒了， 那告隔壁老王去。 老王， 隔壁老王吓死了。 他把隔壁老王豁出去了，就是你要被编这瞎话，得死几口子是吧？ 可是大雷，你应该不会这么干吧？就是 我不会这么干，我编这些人都死了还不好 干。对，我也觉得你没这么黑，但是有可能呢，你会那么干。 我怎么干？小花，你教教我。 就是现女友嘛，你把他骗到一个小树林里。哎呀，现女友，我爱你，特别爱你， 我现在怎么着呢？我就想深深的来一吻， 把生米做成熟饭，然后跟他要钱。 不，先来一吻，来一吻，吻一下。然后呢，你就一手搭着他脖子，咔就一个深吻， 咔一下，谁亲吻？咔一下，咔一下，打雷的似的， 就嘣一下深吻了。哦、深吻的那只手可没闲着，摸人书包，收人钱包。把人20000块钱给夹出来， 我这手艺还够高的， 在家夹了好多次肥皂。 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你这现任包里搁着20000现金， 我也不知道。就往亲的之前也得看明白里边有两万。 你打听好前女友去存钱，完了你就把这钱给了前女友了。现女友后来发现你用了这种卑劣的手段，一边热吻一边偷钱。就跟你说嘛，扬州那男子偷了女友的20000块钱，而且就是这么偷的。 那肯定吹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三国传奇》，作曲周飞，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有臣离间，董卓怎么魏不所杀？又怎会有李郭之乱？10万人孤独的长安。如果不是袁绍武断，许攸怎会投曹献计？又怎会火烧乌巢？曹操大胜了官渡之战。如果没有长坂坡前，张飞喝退曹军百万，刘备怎能连吴抗曹，还讨得了美人欢？如果不是诸葛神算，谁又能借风借箭？火烧赤壁，让天下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如果可以不曾轻敌，怎会急得败走麦城？又怎会有刘备东晋段雄的唐三兄弟？前人攻击，如果没有司马懿，曹丕怎么与孔明为敌？可谁曾想争来争去，却是为他人做嫁衣？如果司马炎不历尽，吴也也曾为魏所灭，也不会有60年的三国传奇。三国传奇，三国传奇。本能记，本能记，记记功于心计，记记出，记不清。 重圆回。